这么给力的节奏应该让你顿时清醒了不少了，是吗？所以呢，千万不要每天无精打采的，我们的生活其实很给力的，你明白吗？ OK， 欢迎准时来到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哎，我说如果呢你有一双翅膀，你会想首先飞去哪里呢？OK， 这个问题呢好像有点天真，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双翅膀，我觉得呢目的地呢还真的是没那么重要啊，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自由的飞翔，因为好像可以飞到东飞到西，好像变成蜜蜂了是吧。好了，虽然呢只是幻想，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高喊，请给我一双翅膀让我们可以自由的飞翔，请给我一些支持让我完成一直坚持的梦想。 Oh, 美来自羽泉的翅膀。我说呢，如果我有一双翅膀，我会先把它收起来，脚踏实地的走每一步，因为你要知道，飞起容易，着陆难呐，是吧？那话又说回来，长不长翅膀真的一点都不重要，多交几个朋友才是真的，是吧？难道你走不稳了，要摔倒的时候，这个时候有朋友的帮忙，那真是极好的，是吧？好了，那我们该如何定义朋友呢？该如何区分什么是好朋友，什么又是不仗义的朋友呢？那关键时候能够帮自己一把的是好朋友，那关键时刻永远欠了那么点义气的人也大有人在。所以呢，不能闭塞，要广交朋友，因为呢，哪怕是最好的朋友，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也有可能他不在你的身边呢。那由于种种原因，你要体谅，也要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起来，明白了吗？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更独立哟。好了，遇上好朋友，我们一起 happy 一下。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 ，Crash My Party， 听听看吧。 It don't matter what plans I got, I can break 'em. Yeah, I can turn this thing around at the next red light.Telling all the guys I can't meet 'em. Hell, we can all go raise some hell on any other night. Girl, I don't care, oh, I just gotta see what you're wearing. Your hair, is it pulled up or falling down? Oh, I just have to see it now. If you wanna call me, call me, call me.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Baby, you can wake me up in the dead of the night. Wreck my plans, baby, that's alright. This is a drop, everything kind of fake. Swing on by, I'll pour you a drink. The door's unlocked, I'll leave on the lights. Baby, you can crash my party anytimeAin't a spot downtown that's rocking the way that you rock me. Ain't a bar that can make me buzz the way that you do. I could be on the front row of the best show and look down and see your face on my phone. And I'm gone so long, hang on, I'll meet you in a minute or two. If you wanna call me, call me, call meDead of the night, wreck my plans, baby, that's alright. This is a drop, everything kind of fake. Swing on by, I'll pour you a drink. The door's unlocked, I'll leave on the lights. Baby, you can crash my party anytime. 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辉。我们说呢，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交朋友的一种方式，每个人呢也都会有选择朋友的权利，每个人呢都应该有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不该去干涉他人的生活习惯，还有他人的为人准则。把是朋友的留住，不是朋友的就不要强求了，因为呢真的没有这个必要，是吧？所以呢，放宽心，大人呢走好你的每一步。交朋友如此，爱情呢也是一样的，用他喜欢的方式爱他，而不是用自己的方法给予，要不人家呢可真的不会领你的情哦。温暖的亲情，美好的爱情，珍贵的友情，无忧无虑的工作，灿烂多彩的生活，谁都想要拥有，但你真的为此认真的努力过吗？那我们总是习惯把太多的责任推给他人，或者是给自己找太多的借口，我们缺乏的就是理解别人的一种心态，也缺乏了被人不理解时候的一种胸怀。有些事儿呢尽力就好，而有些事儿呢要拼尽全力。所以说，生活要留下色彩斑斓的，去掉那些单调乏味的，你懂吗？

昨晚由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主办，童话星球剧团创作的大型爱国主义儿童剧《草原红星》在人民大会堂首演。儿童剧《草原红星》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红军遗孤卓玛在等待与父母重逢的漫长岁月里，扎根草原为藏区教育事业默默奉献终生的故事。《草原红星》的创排历经八个月，主创人员为此查阅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据制作人郝金玲介绍，昨晚的演出结束后，《草原红星爱国心公益行》全国公益巡演将拉开帷幕，并将先后走进红色革命老区和大小城市，寻找至今散落在当地还在默默奉献的红星们。尽管历史语境变了，但我相信新生代的少年儿童内心依然保有对红星所代表的革命传统的敬重之情。希望《草原红星》的巡演能让更多人铭记这段艰苦却又辉煌的历史。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永定门外大街、开阳路、蔡胡营南路一线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Power Music不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就给，于是天蓝转灰转黑，也微笑不插嘴，这一次会气馁，连平凡爱一回都在将心给谁，马上又被粉碎。分配，只是轮到我们。 简单，你都不 万毫升泪水，来自詹雅蔡健雅啊。那像那首歌也是电影《爱在午夜希腊》时的中文宣传曲。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由詹雅蔡健雅和写词人小韩两个人联手共同打造，挖掘了更深的内心感触，直率恳切的歌词加上如泣如诉的歌声，唱出了一段不为人知的情感的落寞。所以听到类似于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很揪心的啊。好了，收起你那颗忐忑不安的心吧，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可以让我们瞬间的再次给自己加满能量哦。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有请。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1988年还是大学生的万芳在民歌餐厅打工唱歌，1990年他参加了木船民歌比赛，顺利加盟滚石唱片，开启了自己的歌手生涯。那一年他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时间仍然继续在走》。28年过去了，万芳还是万芳，时代早已变了模样。他走进录音棚，重新录制了当年出道时的成名作，里面还加入了一些他的念白，时间的味道在这一版里更显浓烈。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本周推荐新能量单曲万芳，时间依然继续在走。2018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不是所有的痛都可以呐喊，不是所有的心情都可以释怀，不是所有的过去都可以放下哦。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欢迎回来，我是春辉。那年轻的时候呢，就应该像一个年轻人，别太深沉，也别太圆滑，要有年轻时候的冲动，要有年轻时候的追求，去为梦想奋斗，为自己呐喊，失败了又何妨呢？我们可以从头再来哦，因为呢，我们真的还年轻哦。歌曲，每当我没有力气的时候，我都会听听这样一首歌曲，它会让我瞬间的充满能量啊！来自张韶涵的《呐喊》。没错啊，生活呢不一定要拥有足够的财富，却更要拥有无数的关爱啊！不一定要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一定要拥有许多对你微笑的脸庞；不一定要拥有控制一切的权利，却要有为你付出、为你牵挂的人。那这样的感动呢，不仅仅是爱情，也源自于友情，源自于亲情，更源自于彼此的惺惺相惜，内心的时时刻刻的牵挂。所以呢，当自己不爽的时候，就和我一样，跟着张韶涵的歌声一起大声的呐喊吧。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再次把爱的能量来送给大家。那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Maroon 5带给我们一首歌 Love Somebody， 我们希望我们的爱可以无处不在。好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熊辉。今天节目呢，我们要跟你 say goodbye 咯。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千万要准时来到这里，一起给自己充电哦。好了，接下来保持住自己的热情，我们继续来收听娱乐最王牌。明天的战马能量音乐，我们再会，拜拜。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